心的你曾照顾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只是怕见了你会更难过。我对遗忘的感触爱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，我依然深深爱着。 我不怕痛，不怕输，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，是否能再多爱一天，能再多看一眼，稍微少一点。多坎坷途，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。我的爱藏不住，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。我不怕痛，不怕输，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，是否能再多爱一天，能再多看一眼，稍微少一点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，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像繁花正盛开，挡不住它灿烂，少年英姿焕发，怎么想都是他。红尘反复来去，没人顾及有谁问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古来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世风云，金刀烈案，卷起千堆的雪。玉山观景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999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我问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。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今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我自己有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 和你双双双飞到中东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终于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。 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你以为这只是双鞋子，其实它真的是一部手机。如果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拿起一双鞋，然后放到耳边打电话，别以为这又是哪个电视台的整蛊节目，其实这是来自英国著名的通讯公司 O2 的最新设计。据说最初是因为看到许多被丢弃的旧手机无法再被利用，于是突发奇想的把这些旧手机回收起来，然后再将这些手机嵌入到鞋里面，设计成一个可以打电话的鞋。当这个环保计划被认可之后，他们还请来了两位著名设计师，设计了四款鞋子手机，有适合男士的皮鞋，也有适合女性的高跟鞋。这些鞋里被嵌入的名牌手机都是欧洲公司回收得来的，每一款鞋都配备了一个完整的手机，在鞋的底部还能看见手机的键盘和屏幕。其实每年全世界都有无数的旧手机被扔进垃圾桶，这样既不环保，更是个巨大的资源浪费。正确的做法就是像这家公司一样，多想一些环保又好玩的点子，回收和重新利用这些旧手机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想梦

云飘在天空，浪在海流动，这世界太多无法掌握的梦，你站在风中，你是自由的，生命有太多不得不分的痛。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，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。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，在每一秒，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化成泪流出手心。诚实诉说他的爱多辽阔，这是我的手，他牵过你往事中度过这段漫长的路，不该走到尽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，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。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，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、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， 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 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已想忘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谁会陪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已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 FM999是有条不紊， FM999是温文尔雅， FM999是雍容华贵，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谁的脸，你一定哭过，挣扎了很久，我才答对你不错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，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交手，输的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失了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，我永远想念我，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。 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你好，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总看到这类的文章标题，什么一年存一万，20年拥有100万，我怎么都算不明白这笔账。智多星你怎么看？ 关于这种标题的文章，智多星来之前也看过类似的，当时也非常疑虑，就倒推计算了一下。结果显示，只有年收益率稳定在15%，才有可能实现年存一万，20年后拥有100万。但就目前市面上的理财产品来说，很少有年收益率稳定在15%的理财产品，即使有，也存在很大的风险。因此，一定不要被这种标题给迷惑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真的能坚持一年存一万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只要妥善地进行理财投资，还是会让你收获惊喜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一年存一万听起来并不难，可是像我这样的月光族，您觉得有可能吗？ 对于你们月光族这个群体啊，以前也遇见过不少，怎么一步步脱光存下钱呢？智多星换一种轻松娱乐的方式再说一次， 如果你仅仅是因为爱花钱而很难存钱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把存钱看成是一种游戏，一个充满挑战的游戏。首先打开你的钱包，挑选一张你最不常用来取钱的银行卡，锁定存钱目标，然后定期从你的工资账户取出50元以内的钱数存入目标银行卡中。坚持2至3个月后，增加定期存钱数目。当你这一步做到了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画出自己的目标，建立一个梦想账户。比如需要用钱买车、出国旅游、留学、换大房子等等，这样会让你更有动力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：从小处着手，慢慢养成理智消费的好习惯，是学会理财的第一步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想一口吃个胖子的心理是极不可取的。 分尽了你别过头，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，我想是你爱过我。只是路不尽头都是路过，什么感受我能带走，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否得自由。让我松开你的手，一袭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有路追究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彼岸的灯火，远在河流持续漂泊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，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快乐。 来源于1984年拍摄的《红楼梦》，徜徉其中，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私家车99.9，进入减速第四站。 没错。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

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。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你说过牵了手

形状我都知道，不多也不少，两个人的心刚好，牵着我的手掌往你的世界跑。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，温柔的拥抱，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，准备一二三四，我们的爱最好。 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 更换润滑油是汽车保养中的必修课，因为做好这一步是保护发动机和节省汽油开销的关键之一。但是怎么更换润滑油才是正确的呢？请听本期爱车宝典。有的车主认为润滑油能多加就多加，每次都要加满，生怕自己的爱车没吃饱。事实上，如果润滑油添加过多的话，是有可能导致润滑油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，造成积碳。积碳的危害相信很多车主都听过了，除了更容易产生爆震之外，还容易引起早燃，加剧气缸和活塞磨损，以及污染润滑油等问题。说更严重点，烧机油、排蓝烟也是会成为可能。当然，如果润滑油太少，反之发动机润滑不足，也会造成部件磨损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按标线加油，在每次开车前都要通过机油尺检查润滑油的油量，只要落在 MIN 和 MAX 之间都是正常的。另外，在 4S 店加完润滑油之后，车主可以把剩余的润滑油带走，下次再继续用。 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检查润滑油的油量时，一定要确认了车子是在冷机的状态下才能进行检查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望向你容颜。时针它回去赶上了昨天，回到那一年你身边，火箭在重圆，沧海桑田，眼泪跌不碎，诗人的眼里温热，不曾说再见，永远还有明天，回到那一天初见面，慢动作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变圆满，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，思念像无形红线，轮回缘起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，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变圆满，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，心红线，轮回缘起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，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， 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，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认真，静静的昨天在 在手心中留下密密麻麻刷刷这张单刀的你不是主真的 给金毛做窝呢，来，叔叔帮你吧。哎，别叮到自己哦。 太麻烦叔叔了，我可以的。 哎，不麻烦，搭把手的事儿。 张奶奶，我扶您过马路吧。 不用了，孩子，你赶紧上学去吧。 不急，搭把手而已啦。 李姐，一会儿我去学校，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。我看呀，你最近太辛苦了。 哎，不用，太麻烦你了。 嗨，顺便的，就搭把手的功夫，你去忙你的吧。 帮助他人，就搭把手这么简单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， 185-0703-0708。 午后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惬意，午后是一份难以抗拒的闲适，午后也是一段为黄昏积蓄力量的小憩。 FM999，午后时分，尽享西山日暮，淋雨都市繁华。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，穿梭城市，穿梭城市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。现在加足马力，加足马力，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，音乐让我行，和音乐去旅行。 以后都不要再联络，听你说的很简单，黑暗中静静搂紧自己，孤单有谁明白，难过懒得再去管，泪要不要流下来，我也只好默默啃食寂寞，流着痛灌溉。Missing your part， 去爱渐渐模糊的期待，难道我就这样痛彻心扉，是自己活该。 Missing your part， 无奈难道是为了彼此伤害，好成为把眼里快乐天才。散落在一窗，我在回忆中哭喊，若是自导自演的闹剧，为何美好曾拥怀，就当作分手是因为我们在爱中看开，如果留不住我就只有看不清等待，谁愿收留我的期待，快来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，心情到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 Baby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常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出来，我静不下来。 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？我爱哭，我在回不去那天那地的尘埃，买不起那些可爱的品牌。你们起来，我傻起来，可以爱。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？追不爱我不存在，不明不白，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。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是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只是 我的世界春暖花开。 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百然大学毕业以后，应聘到一家建筑设计院做设计员，工作很出色，常常受表扬。一次，设计院承包了一项大型的项目，百然担任设计主管，几套方案都被否定了，客户怀疑设计院的业务水平，院长批评他没有尽心尽力，百然有苦难言。经过反复讨论，修改方案定下来了，但百然自认为这个方案有价值的创意太少，到交工时他自作主张将设计方案做了小小的变动，没想到客户大发雷霆，坚决取消和该设计院的合作。这件事在设计院里引起了很大的风波，百然向全院职工道歉，并扣发六个月的奖金，他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朋友约百然到外地旅游散心，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，朋友说，我发现高速公路上的弯道很多，司机笑着说，在高速公路上超过10公里的直线路段很少，高速公路如果过于平坦笔直，司机容易产生精神疲劳，快速反应能力就会随之减弱，就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，所以高速公路的直线路段都要加以限制，设计了一些很大的弯道，缓解司机的视觉疲劳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人生不也是一样吗？到处都有弯道，有人跨过去了，看到了阳光，有人却因此掉进沟里，输得一无所有。生活从来不会有什么错误，只是有时候会绕个小弯儿。 千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无言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没开世界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是风沙落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如剑。断桥是风沙落雪，又想起你的脸。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。 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可能是寂寞